爱的小吃货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DJ 大食怪。 大家好，我是 DJ 小胖子。肚子又饿了吗？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幼教广播电台。 本节目于每周五下午5点所更新的《实在好饿啊》节目，让我们用声音带您吃美食吧。哎，赶快擦擦你的口水啦！ 上礼拜有跟大家偷偷的透露说，这周我们要分享的是早午餐的类型。这次我们就找了一家已经开幕一年的早午餐店，虽然过了尝鲜期，但人潮依然络绎不绝，可见已经有稳定的客群。 来给大家3秒，一起来想想是哪一家店。1、2、3，想不到吧？ 太快了吧，这样小吃货怎么猜啊？ 哦哟，我要公布答案了啦，就是六寸盘。 对啊，这是我们身边同学很常去吃的六寸盘。我本来以为这家店的客群只有在学生，但是没想到我们那天看的时候，有很多家长带着小孩一起去吃，甚至还有一两桌是我阿公年纪的客人。 哦，那就叫你阿公来咯。 我觉得下次我可以带我阿婆来啦，因为我看旁边阿婆吃萝卜糕吃得很开心，我阿婆也很喜欢吃萝卜糕。 好啦，没有人想知道你阿婆喜欢吃什么，我们快点进入主题吧。 好，我们这次所采取的是直觉点餐的方式，我们没有上网去看那些部落客推荐什么餐点。 自己懒惰还在那边那么多借口啊。 啊，他们都介绍过啦，我们就相信他们，所以就不再吃一次啦。 这次我吃的是古巴热煎起司三明治拼盘，不觉得听了名字之后脑中就浮现热乎乎起司千丝的画面吗？ 完全没有。 哦，是哦，不管你了啦。在主食方面，它的热煎三明治是采用香蒜面包，在吃的过程中鼻子会闻到蒜头的香味，因为我本来就蛮喜欢吃香蒜类的面包，所以这样的三明治在一开始就已经先赢得我的心了呢，呵呵。 我自己是没有很喜欢吃香蒜面包啦，但是它的味道没有很呛，所以我可以接受。然后它跟番茄肉酱的那种披萨很像， 它的吐司就是涂了番茄肉酱，也撒了起司条在吐司上烤，烤的程度恰到好处，不会太焦，又有一点脆度。但我觉得更特别的是，起司里居然有柳橙的味道，可能有加入了柳橙果酱，让三明治吃起来清爽而不腻哦。 还有你副餐的水煮蛋也很特别， 因为它的水煮蛋上面加了美乃滋啊，所以吃起来甜甜的，就跟我一样甜。 老板，来一份无糖水煮蛋，谢谢。 喂，导播，尊重啊，尊重。 换我来介绍我的餐，我吃的是日式浓燃烧浓日式炒面杯拼盘。 到底要念错几次啦？ 我才念一次而已。不管，你不觉得这个名字看起来就很热血吗？我觉得我最近也需要燃烧一下我的热血，就决定点它了。 我觉得你好像比较需要燃烧一下你的脂肪。 哦，我觉得你好像也不少哦。 好啦，就先说一下我们的主角，日式炒面杯面。 是那个大英雄天团的杯面吗？我觉得它超级可爱的啊。 你要破音。您好，我是杯面，您的个人保健小帮手。喂，不是啦，是把炒面装进杯子里的杯面，平常用碗装吃起来就是不一样 啊。不就容器不一样而已，不过面里的培根我觉得普普通通啦。而肉丸虽然是日式的，但一咬下去都是番茄的酱汁，让日式肉丸吃起来却多了一层意式的味道。 我也很喜欢它的肉丸，还有它的面我觉得也不错，吃起来类似意大利面，但是口感又比意大利面还要 Q。 虽然说它是炒面，但是它的酱汁有7分满，然后是番茄的味道，虽然只有一小碗，但是用料还蛮丰富的。 接下来来介绍我的配餐，就是生菜沙拉。我觉得沙拉最重要的就是除了酱以外，还有生菜和水果一定都要很新鲜， 六寸盘的生菜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。而它附上的两个酱，我比较推荐的是优格酱，因为它带有一点酸，配上生菜之后清爽而无负担。就算因为想要减肥而吃这碗生菜沙拉，也会因为太好吃而控制不住自己吃了一大堆。 我的套餐里面有沙拉，但我想特别讲的是它的沙拉酱。单吃沙拉酱的时候，有浓浓的芒果味，带点苹果香，但是加进生菜里面居然有绿茶的味道。 哦，听完就饱啦，这样小吃货们就不用去吃了啦。 哦，那我们节目也不用做啦，这是我们第一集，也是我们最后一集，谢谢大家的收听。 哎，才第一集耶，我都还没吃垮公司，怎么可以就这样结束？ 好啦，有兴趣的朋友，六寸盘在花莲市的博爱街185号，营业时间是早上7:30到下午2点。想吃早餐或是早午餐还是下午茶的朋友，可以去吃吃看，单点或是套餐都是不错的选择哦。礼拜三不要去，人家休息。 各位亲爱的小吃货们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听完我们的美食分享，不知道大家饱了吗？感谢您的收听，记得下周五下午5点是我们的更新时间， 我们肚子见，拜拜。